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相遇，欲购从速。 嗱，而家做 live 嘅，咪大家点解会睇到一节咧？就系、是、我哋录咗噶啦。咁但系我哋录嗰时都未知道阿黄雪堂系过身嘅。咁、但系佢嗰个重病嘅消息，其实我哋都知道咗一排噶啦。咁、但系而家好似每个月一位。 系啊，真系令任忧心嘅呢样嘢。 系啊，嗱咁呢个阿黄雪堂嗰、那个即系可以讲嘅地方咧，就我相信几同佢讲得比较多啲啦，因为你都直接接触过佢啦。虽然 唔算太熟， 唔算太熟啦。咁但系啱我睇到新闻就咁样嘅，就系阿黄雪堂嘅儿子，佢话咧就呢个父亲啊临别嗰阵时候咧，就系、是、唱《楚留香》。咁天山独行。不必相送，系咪啊？咁、可能即系《楚留香》呢部戏，佢对佢嚟讲都系相当之重要啦。 系啊，应该佢武术指导嚟嘅嗰时， 系啊，系啊，系啊， 啊，佢而家做阿中原一， 做中原一鼎红啊嘛！我最记得最深印象呢一样嘢啦，就系、是、第二全中全，即系当其时最好嘅第二号杀手。 系 咁，点解佢唔系第一号咧？就因为第一号好到咧太好啦。他杀了什么人都没人知道是谁杀的。你是古龙 的特色。 古龙他描述人物啊形容他那个他那种厉害呢 是 别有一手的。 是啊、 我喜欢我很喜欢古龙那个世界的。 我很喜欢是吧。但问题呢就是黄雪堂他那个成名的其实都跟古龙的小说扯上很大的关系、其中一部呢就是即系我哋嗰個年代咧，就好中意啦。咁唔知而家年代啲人有冇機會睇到咧？就係、 是、有啱啱前嗰排都有修復版啊。咁、有重影嘅， 係啊， 咁資料館啊， 係啦，就係碟片， 係 嚇。咁 1979年， 1979年。咁係阿基圖，你嗰陣時入咗去工作室未啊？ 未，工作室都仲未出現。嗰陣時，因為1979年嘅時候咧，就。那個叫新浪潮的剛剛來的、這部是徐克的第一部的個新浪潮電影、我們看首映的時候是 很驚為天人的、也都是因為這部戲是引到我是、入行的、其中一部的、因為他的故事又寫得很好，還有他是改編古龍的 吸血鵝， 吸血鵝的故事咁就而且佢出到嚟成個嗰個風格嘅係好 古龍 西方嘅 heavy metal 啊， 重金屬。 咁佢另外個，因為我身邊都問嗰個出品人啊、監製啊、施遠先生咧，咁佢都講話佢其實西方咧係好中意呢部戲。 呢部戲咧喺香港蝕，但係咧由於佢個賣貨相當之好，成績相當之好，所以見咗係賺錢嘅。 咁啊，同埋80年代嗰個時期咧，咁。外國都係講係全世界嘅嗰啲電影咧，有啲好先鋒嘅電影咧，碟片係都係其中一部。 到而家都先鋒㗎，到而家都冇呢個處理方法嘅。嗱，我真係勸一勸嘅，如果你係新嘅觀眾咧，呢部片咧係可以好多靈感嘅，因為係俾到你話武俠片係可以咁拍法嘅。 系 武侠片系唔需要两个人决斗，系三个人决斗嘅。 系啊， 同埋可以有机械人嘅。 系，同埋佢将嗰个武侠嘅世界咧，就开咗个新纪元。咁佢暗示徐克先生咧，佢开头嘅时候都暗示嘅，佢话以前有两个好重要嘅江湖。一个咧就喺紫禁之巅嗰打，就即系阿古龙嗰个啊。另外一个已经系大嘅一个好似射雕英雄传咁样咧。那個之後的江湖就另起新現象啊！有個叫十色奇主啊，嗰啲江湖啊出嚟啊！黃樹堂咧就係其實呢部電影嘅嗰個最主要就係個江湖嘅裡面嘅其中嘅一啲奇主啊，一個阿頭咁樣啦。 咁正正主角咧，劉兆明咧，咁都係一個叫就係喺江湖裏面，佢唔用功夫，唔用江湖嘅嗰個勁即係嗰個套路，而喺度活得到落嚟嘅一個說書人。 其實佢係記者嚟噶嘛， 係一個記者， 即係我哋呢行啦。 嚇，咁啊，當代嗰時依 記者，佢係方紅葉， 係啊，方紅葉咁樣嘅。咁啊，成個古仔好新穎嘅。咁啊，出到嚟咧，即係到今時今日咧，好似啊頭長話齋咧，冇乜再起爐灶。咁啊，曾經你可以話碧水寒山奪命金，都攞到佢一種方式咧嚟講。咁但係咁佢都係兩邊夾埋嘅，將舊式嘅嗰個江湖。 因為咧舊式嘅武俠小説咧，其實已經好成熟噶啦。即係你個吸引力當然存在啦，但係你寫寫到嗰啲嘢咧，咁招數都係嗰啲嘢嚟噶嘛。咁你要加啲，譬如舉個例，譬如西方嘅重金屬，咁呢種係其中一個方法啦。譬如出埋機械人咁樣，點同機械人去打咧咁但係呢個唔止個題材，而係話你成個拍攝風格要出到同個題材本身要配合嘛。咁呢個問題就嚟啦，即係你喺咩影像方面或者個造型方面。甚至個選角方面、casting 方面係出到呢種感覺，咁你解釋下點解當其時阿徐克會揾咗阿黃雪棠咧？ 話黃雪佢點解會揾到佢？因為佢中原一點紅都講明紅咗噶。事實上我應該係82年左右嗰時咧，佢都有見過阿棠哥嘅。咁一齊食飯添啊！咁樣我覺得佢係非常之有型、硬朗。咁啊，喺蝶變裏面嗰度咧，佢俾咗佢一個造型咧，到今時今日，我覺得都係經典嘅，經典過劉兆明嘅嗰個造型。因為成套嘢你都睇到好西方嗰古代羅馬式嘅一種咁嘅美術設計之餘咧，咁你會睇到棠哥咧，黃雪棠咧，佢嗰個爆炸頭啊，同埋嗰個叫做係好金屬型嘅嗰、那個。羅馬式的那個咁嘅服裝，咁佢嘅最主嘅武器咧，我哋細睇咧係一碌警棍嘅 。哇！今日就好有象徵意義嘅真 係。咁佢咪佢嗰時嘅嗰個美術指導咧，就做得好好嘅。咁啊，有好多好新穎嘅嘢，譬如鴨嘴帽啊嗰啲都放喺依個江佢依個江湖世界嗰度。咁不過最吸引咧就係佢揾嗰個演員。因為第一咧，劉兆明我哋唔係好熟悉嘅，咁佢本身咧就係喺嗰個叫跳舞啊嗰樣嘢就好出色啊。咁但係部電影又唔係好多佢依種強項咧，就表現出嚟。就反而阿棠哥咧，咁佢嗰種一個新形象，同埋佢演依個江湖老大咧，咁佢裡面咧即係有一個叫另類嘅佢有一個叫另類嘅世界觀啊。即江湖應該是咁樣嘅，咁一個奇主的嗰個風格出到嚟，咁佢同阿米雪嘅嗰個裏面之間咧嗰種嗰關係都寫得好細緻嘅，咁一句講曬型啊，咁樣就我因為依部戲咧，咁我哋之前咧都有提過，因為講蝶變嘅時候講，其實阿吳思遠先生咧，咁佢都講起上嚟嗰時候，佢都。好中意呢部電影嘅，咁佢都好想咧，即係話啊，如果呢部戲如果阿徐克再拍過，咁我覺得都係會吸引嘅喎。即係今時今日咧， 今時今日由於你嗰、那個譬如 CGI 嗰個進步啦，當年就要真係用蝴蝶啊，真蝴蝶啊，而家就可以偷下雞啦，係嘛？ 係當年佢用嗰啲真蝴蝶咧，就成個台灣山區咧喺度揾資源嗰時候，佢有幾個鏡頭。如果大家睇過咧，都即刻記得，好有詩意嘅。譬如蝴蝶喺度掂嗰啲水，咁而佢咧就亦都咧，即係用特技咧，即係好多啲霧喺度嚟嘅。咁嗰個意境咧係相當之靚嘅嚇。咁同埋黃雪棠咧，佢最經典咧就係佢揸住個蝴蝶，一手捉住個蝴蝶，然後放手放翻嗰只蝴蝶咧。咁我其實成日攞嗰個片段咧，你就講俾大家聽。嗱，依只蝴蝶係乜嘢？呢只就係你嘅電影嘅意念啊！你點樣捕捉嗰個蝴蝶？呢個 butterfly 又好似咧就捉到一個叫電影嘅嗰個意念，然後咧你將佢活起嚟咁樣啊！咁啊，所以佢黃雪棠咧，咁佢喺蝶變，尤其是蝶變咧，佢戲又有好多部。咁啊，蝶變咧對我哋嚟講咧，無論係視覺上啊～ 人物設計上啊，演出的各方面咧，都好深深咁啊，即係受影響嘅。 嗯，咁你啊同阿唐哥接觸嘅係基於咩嘅因緣咧？ 因為嗰時我係做新蜀山劍客。 嗯。 咁啊，就都有，其實都覺得啊，徐克嗰陣時咧，咁佢都係揾曬好多啲嗰時嗰啲好正嘅嗰啲即係武俠嘅演員啦，就包括啊鄭少秋啦，鄭少秋其實好少有嘅佢個丁忍嘅形象咧，就到而家都仲好吸引啊，劉松仁啊或者咩個，咁啊試過一次就係咧，佢應該佢嗰時佢啊拍緊另一部戲，好似係《捉鬼七郎》嘅，好似係啊，咁啊都係喺個嘉禾片廠嗰度咧，就其中有一個好大嘅景咧，嗰度咧做，我哋就等佢個景咧拍完咗之後咧，我哋就做嘅另一個景咧，就係嗰個林青霞嘅嗰個景啊，林青霞嗰個內殿嗰個景嘅嗰時候，咁啊喺嗰刻咧就成日都見到啊唐哥出現嚟嘅。咁我都係問啊導演咧，喂，點解冇？點解蜀山會冇啊？ 冇佢 嘅，嚇，即係會有嘅咁啊。 但係結果都冇。 啊，唔係，結果咧就唔見到佢戲咯，又，但係佢見到佢落嚟，係得啦。喂，佢話點解冇你啊？咁啊，食飯啦，咁樣就，咁嗰時咁啊又食飯，但係我哋係。當時是很年輕的，不敢亂來，又不敢講，同埋見到阿黃樹棠咧，就真係好有型，都已經迷曬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有個叫一面之緣咯。 係咁如果而家係類似情況，一定係大家拍一照啦 ，selfie 啦， 係 啊。咁但係當其時又冇呢個機會，連個相機都唔係隨身帶嘅。 係啊，我冇帶 嘅。係啊，嚇嗱，咁我哋可唔可以總結一句就係阿黃樹棠佢即係成個最輝煌嘅演藝事業咧，都係同古龍嘅小説者有關係咧？古龍嘅題材咧， 應該。後來佢有啲電視，又係我諗大家都會提及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啊， 係佢一個又突然之間咧有個起個高峰嘅一個演出嚟嘅，佢嗰個角色咧係好吸引嘅嗰、那個係，咁啊就因為古龍嘅嗰啲戲咧，佢最特別咧就有到摩登味嘅，咁啊黃樹棠咧嗰個型咧你要擺出嚟咧，因為你會睇到咧佢個格出到嚟咧，你會發覺佢就黑幫嗰啲英雄得大哥成佢都啱做噶，因為同埋你做差人又好掂，咁啊佢最近佢過身咧，佢個兒子咧佢都登咗佢同佢爸爸佢細個嗰時嗰張相咧，咁嗰個型咧，你會睇到咧，話嗰張圖片咧， 你縮開頭咧就見到噶啦， 係啊，就係呢張。哇！你睇完之後，其實即刻好大感觸啊，因為依個黃樹棠嘅嗰個型咧，阿唐哥個型咧，就係已經好喺度表現曬出嚟嘅啦。咁嗰個係，咁我哋細個嗰時睇電視都已經迷得佢好緊要。咁但係電影咧，咁啊除咗蝶變之外咧。咁啊，有一個同阿千葉真一嗰個時期，1978年咧，嗱嗰個追擊13，佢同嘉倫啊一齊做嗰、那個印象都係好深刻嘅。咁啊，所以數起上嚟，你話佢係咪基本係古龍戲咧？其實我覺得唔止啊，係好多。一講翻起上嚟嗰陣時候咧，都好多都令到大家都留下深刻嘅印象。 不過我睇網上咧，大家即係比較一致嘅睇法就係佢喺嗰個離別歐嗰個演出咧就。 嗰個係好犀利， 好犀利啦嚇，好經典啦嚇。 我印象都好深刻咧，就係阿桂志雄嘅嗰個《憤怒青年》咧，1973年嗰個咧，好早期嗰個都其實印象好深刻嘅。咁啊，包括我頭先講啊，1983嗰個《追鬼七雄》，嗰個係於仁泰，因為身邊我都同阿於仁泰有合作嘅嗰個係，嗰個佢同阿鄭德士啊嗰啲演出咧都好睇。咁啊，數數埋埋，我諗咧一個咧十大唔止啲咪。五十大都可以找到出嚟， 系啊，会有好多即系戏可以重温啦吓。咁、但系即系我今日先知道，原来咧就系阿黄文蔚啊， 系 就系、是、原来系阿黄雪棠嘅妹嚟嘅， 似嘅。 其實性格都似的， 係嘛？ 係啊，我覺得黃文慧咧，佢嗰、那個嗰、那個演嗰時候咧，即係都有啲黃樹松嗰、那個 風格 嘅，同埋佢好爽嘅，因為你會係啊，即係嗰個爽嗰樣嘢咧，就係可以配啲兩。 我呢個就要真係申報啦。咁啊前兩年就有個飯局，我就遇到阿黃文慧啦，前輩。即刻同佢影咗相先。咁個原因咧就唔係因為我睇咗呢個即係梅超佢演出梅超風，因為覺得我嗰啲覺得已經好厚噶啦。因為咧曾幾何時咧，咁唔應該用呢個説話嘅，即係好耐好耐以前啦、 嗯。 其實黃文慧咧喺電視入邊咧嘅演出咧，係一個性感偶像嚟嘅。 係啊，其實而家我覺得佢都仲。仲 你唔好講， 有個風味，係有個風韻喺度。 係你唔好， 喂，唔係我講過嘅，唔係即係佢同阿胡錦啊，或者咩嗰度咧，我細個時睇咧，就覺得係即係有一種好女性嘅一種 好無味、好無味 嘅味道，係啊，那個味啊， 係啊，味啊，啊，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近年嗰個電視台嘅女演員咧。即係呢種咁嘅味道咧，就完全喪失曬啦！即係我揾唔到幾個咯，因為嗱，好特別嘅，因為嗰陣時嘅即係尺度咧，就稍為冇，即係喺佢個年代啦， 係 比較緊少少嘅，即係唔係話個電視台真係俾呢個受眾，又話大家做咗創作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冇咁放，但係阿黃文慧嗰個演出咧，當其時係。即係如果你講誇張少少，係一個性感偶像咯。嗱、 嗯， 唔係話佢嗰個暴露，而係話佢真係出到嗰種感覺出嚟。 同埋佢嘅眼神係好 少。係啊，係啊，咁呢個係即係雖然佢演出嘅機會唔係叫照影緊多，但咧就好 impressive 咯。 係嚇，咁樣就 嗱，其中一個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就係、是《雙星報喜》啊。 哦， 就係、是、許冠文同佢扮喺同一個車廂入邊。 嗯 哼，咁許冠文好似我咁戴副眼鏡啦，短頭髮啦咁啊，就揸住張報紙。咁黃文坐喺對面啦，咁啊許冠文咧得閒咧就攞張報紙落咗嚟，真係望一望佢。咁啊黃文喺度掹條裙啦，因為佢驚佢及佢咯， 即係覺得你呢、 這個鹹濕佬， 鹹濕佬。 咁點知黃冠文望多兩望，阿黃文咪就掹爛咗條裙。 呢、這個幾好笑啊！ 我覺得幾好笑，但係而家聽，而家啲人聽唔覺得好笑噶。 唔係啊！阿唐哥咧，俾我哋嗰個印象咧，無論係唔係做戲嘅時候咧、現實嗰時候你都覺得佢好 cool 嘅， 係嘛？ 好有味道， 好有味道， 好有男人味。咁啊，反而阿黃文慧咧，文慧姨咧，其實我一直咧都覺得佢係咪認得我嘅咧？因為好多時咧見到佢嗰時咧。就一句個一句你叫佢嗰時候，佢好似已經好熟咁樣， 講 好、 啊、多嘢俾， 講到有多俾你聽啊！佢、 啊 啊啊、我啱啱雖然發嚟啊，咩啊？咁啊咦？咁你嚟呢度做咩啊？我嚟食嘢咯，即係好似好熟。 唔係咁，佢見到我噶，唔好立亂鬧人啊！ 咁你會覺得哇？你即係依個阿姐姐咁， 阿姨啦， 真係我哋嗰啲 前輩， 好長者嚟嘅，一個好好嘅一個長者。咁啊，阿唐哥又係嘅，因為我細個嗰時咧睇佢嗰時咧，就覺得佢有一種好親密嘅。嗱，佢雖然你話佢好 cool 啊嗰啲，佢唔會。你會睇到咧，佢喺度咧真係好嗱，譬如有陣時咧會搞你又會玩咧，即係嗰啲咧就阿成潘安咧就成日好中意作弄人嘅，咁啊嗰個大家都留下嗰個好深刻嘅印象嘅。咁反而唐哥咧就真係好似大俠咁嘅形象嚟嘅，真係好似中年一點紅咁樣嘅，啊咁樣就所以嗰個印象好深刻。我而家睇翻佢嗰個。佢嗰個叫履歷咧，哇！真係有好多部戲咧，都 好多部戲。 咁啊，都我諗都提翻，即係有一套短片係2019，我唔止和殭屍有個約會啊！嗰個叫佢做何應求，都一個好出名 求叔啊嘛， 阿求叔咁啊。 咁咪即係對於我哋呢代嘅觀眾嚟講咧，就楚留香啦， 係 而家已經係蝴蝶花走咗啦。 嗯哼。 啊！中年一點紅又走咗啦， 係 嘛？咁咪即係大家可以嚇、啊，即係回味一下啊！咁係好可惜嘅，因為譬如話《倚天屠龍記》咁樣，哇！不知拍咗幾多好多個版本啦， 係好 啊！但係楚留香就都 是得那幾個啦， 因為楚留香 我自己的看法呢，鄭少秋呢是 lock 住了這個， 哇，那時候說 台北台灣啊，是整個電視片就最高收視的話，那晚結局那晚呢，街是沒有人的， 結局那晚是很勁的，那個， 結局那晚是很人的，但是大家要記得，就是楚留香拍到初戀的時候呢是很騰雞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之前《倚天屠龍記》就拍得哇好咩啦，但楚留香好像拍到初段的時候呢好像不好掂，是吧，就結果就他們要好像改劇本， 是他那個時期是香港那個電視劇的經典的 高峰期， 同埋他那個高峰期有個不是跟外國是很不同的方式，他是要日日嚟嘅，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嘅。 哇！你真係慘啊！真係 你諗下嗰啲電視劇啊，外國電視劇 真係後無來者啊！我拍心口講啊，就係跟住冇，唔會再有呢個情況出現噶啦。 係，你會睇到其實一般電視劇咧都係一個禮拜一集嘅嗰啲咁嚇，咁啊即係應付嗰個需求啊。咁但係香港唔知點解咧，就係中意快，同埋咁樣咧就會吸引。咁啊喺嗰個時期都已經咧係一至五咧都會做嗰個劇集出嚟咁樣嘅。咁啊，所以當時咧你會睇到咧衝刺得好緊要嘅嗰個係嚇。咁啊，但係咧你會睇到嗰個水準咧。又出到嚟喎，跟住之後嗰度咧，你會睇到咧，有陣時你翻拍一啲戲嗰時候咧，你都捉唔到嗰時候咧，就時代性啊，同埋嗰個演員嘅氣質，有陣時都係揾唔翻嚟嘅，咁嗰個因由嚟嘅。 係啦，咁我但係我覺得都係嗰個版權嘅問題啦，即係話金融就即係好易搞啦嚇，你夠錢就得啦。但係古龍嗰個版權好似到依家都係。一個相當之 而家難搞嘅，因為當佢離開咗之後嗰時，咁嗰個曾經咧，即係日本係立曬佢啲版權嘅，嚇，即係好有心，同埋將佢嗰啲小説咧就整日文版嘅，咁啊， 即係有日文翻譯嘅古龍小説嘅， 有。 咁啊，呢個真係大家可以搜羅下喎。 係，咁啊，後來咁佢嗰個家族咧，就都揾到一啲法律嘅嗰啲嘢嗰度咧，就立翻到部分咁樣啦。咁樣就咁，所以咧個古龍嘅嗰個版權咧，其實就有啲麻煩嘅。因為去到如果你想整大咧，變咗好國際化嘅嗰時候咧， 嗱完全有呢個條件嘅。完全有呢個條件嘅，即係我而家好多人嘈啦，話啊你拍嚟拍去，喂咁你 recycle 古龍嗰啲其實都 OK 噶啦，係咪啊？咁但係你最近嗰套三處人啲劍咁睇到我哋真係，唉真係。 咁嗰套我諗佢就係諗多咗，就變咗冇咁好噶嘛。咁啊事實上阿古龍嘅古仔咧，譬如好似你講啊。唐哥做的那個他有陣時候不是淨係響嗰一個系列的故事嗰度出現嘅，有陣時咧佢會 crossover 嘅，咁佢去到即係好似而家嗰 Avenger 咁樣樣嘅。 我聽過有個咩㗎？有諗過啊嘛，就係呢個六字小鳳大戰李尋歡啊嘛。 有乜咁奇啫？系可以打到嘅喎，嗰个系。 系咩？ 咁佢因为佢 即系阿陆少峰揾只零七一子接阿小李飞刀。 系，但系佢事实上佢响当时咧，阿古龙带出嚟嘅嗰个武侠片世界咧，咁佢咧就有已经有好多，譬如好似铁金刚， 系啊， 或者有好多啲电视剧嘅嗰啲元素。所以我哋点解话佢好 modern 咧？就系、是、佢里面咧佢。佢唔單止，因為佢有依種咁嘅特別嘅嗰個元素之外咧，佢寫人物係好出眾嘅。因為人物咧，咁佢都用一種好簡短、好有詩意嘅方式咧，嚟去點出嗰啲俠嗰啲英雄嘅嗰種氣質咁出到嚟咁啊。所以喺個文筆上啊，同埋成個古仔裏面咧，你都睇到好跳脱嘅。咁啊，同阿金庸、吳宇森嗰噏著咗梁羽森嗰啲。是很大分別的， 我最重要是不同的，我覺得 是 每個人是 他真派的， 我們不需要補誰是最好，梁羽生最好，金庸最好，即只要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作者他表達到一種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風格，我覺得已經是一件好好事， 是的，他不過古龍的戲都很推薦大家去，不是古龍的小說，他的文字語境是很厲害的， 因為其實就近期都有啲投資商咧都好想拍佢嗰啲戲，咁、樣就因為好似你話齋可以 renew 嘅咁啊，咁我咁啊覺得個古仔咧，即係你將佢更新咧或者千禧化咗之後咧。都你會發覺佢嗰個戲劇都做好吸引， 因為佢係好 modern 噶嘛，即係佢唔會俾到一種感覺就係、是好聽就古典啦，唔好聽就老餅啦、但係即係佢你可以撇開佢原本嘅內容，你將佢放入一個好二十一世紀嘅感覺，佢完全有呢種感性喺度啊嘛。但係可惜嘅就係有呢種咁嘅古仔，有呢種咁嘅題材，有冇足夠嘅演員呢？ 而家 你即係鄭少秋做完呢個楚留香之後，有冇一個新嘅楚留香，你俾到同一個即係效果大家呢？ 老老實實，咁佢最經典嗰啲都仲係嗰啲經典演員咧 keep 住啦。咁啊有好多佢新世代咧，咁佢做出嚟可能個古仔都仍然吸引。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叫做古龍嘅氣質，嗰樣嘢就唔係咁出到嚟。咁我諗係最主要係一個時代嘅問題，譬如好似你絕代雙驕，我你會睇到佢裡面講嘅嗰啲世界咧，真係七八十年代嘅嗰種江湖嘅，咁而且古龍，我覺得仲有一樣嘢係好大嘅成就，我哋有機會拍咗好多古龍嘅電影咧，其實係古龍電影嗰個情與義咧，裡面嘅世界唔係咁香港嘅。其實係好台灣嘅，因為咧台灣佢裡面咧嗰種情義咧，裡面連埋嗰個叫廟會啊、拜祭啊嗰樣嘢，就更加突顯出嚟嘅。咁我哋咧即係基本上拍咧嗰時間咧，我哋淨係攞到佢情義嗰部分，就冇咗佢嗰個根源嗰部分。咁但係喺台灣佢以前咧，佢就算佢自己拍咧嗰時，佢都攞唔到依種奧妙啊。佢直接係 佢台灣都拍唔到古龍出嚟。 係啊。他拍古龍的時候他沙沙，但是因為他可能他對那個情義裡面那裡他甩不到個廟會的那個原因呢、就可能有人會覺得他比較上呢就是傳統了、那直至柳承澤的那個叫做什麼那個叫做萬甲、那時候就將廟會和這些江湖味道但他時裝片出到來了、咁你會睇到咧，我哋嗰陣時咧就係香港咧就阿黃天林叔啊，或者係電影啊嗰啲，阿楚元叔啊嗰啲，就將佢嗰樣嘢就情義化咗佢之餘咧，就用香港嘅嗰個 style 嚇，因為廟會就變咗唔強，但出到嚟咧，所以變咗咧，即係大家睇到嗰個叫情義。嗰樣嘢一種叫新嘅表達，所以英雄本色啊，或者後來嗰啲黑幫片咧，都捉住呢種情義咧咁嚟去發展出嚟嘅、變咗係摩登咗嘅一種去化嚟嘅。咁、所以咁啊，講到依度嗰度咧，其實台長你講嗰句咧就真係最關鍵，就不如阿唐哥又走咗之後嗰陣咧，咁我都好唔開心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覺得咧蝶變咧。是印咗我入行，然後我好想如果有機會、可以拍到一個叫新嘅蝶變。 我哋講過啦，我哋呼籲好耐啦，就係蝶變2022版本啊嘛。 但係始終咧，咁我覺得蝶變咧就 因為你嗰個 concept 都希望就原本參與嘅演員咧，都喺度喺翻度，係啦。咁但係而家就阿唐哥走咗啦，咁啊冇計啦 嚇。咁啊。自單行道咁啊，唐哥呢種叫大俠啊，十色旗主，咁啊已經冇咗個最關鍵嘅一個人物，我哋唔能夠將佢千禧化咗佢，咁樣就你會睇到有陣時拍電影都係啊，都要好珍惜，同埋要好揾翻嗰個時光咧，咁嚟去做。咁啊，有阵时留低咗嗰时，就会系完整嘅成个戏就系、 好啦，咁啊，我哋都系一个少少嘅特辑啦，咁系即系每唔知而家唔知每个月一次啊，即系总之就 系、 是、呢、這个即系、這個、而且个 timing 都系好离奇喎。我哋就事先录影咗嘅次咧、都系等我哋录影完之后就要做一个职场嘅。纪念特辑嘅， 即係唔知點解會咁樣。 所以自從2019之後打後咧，呢個疫情咧，令到大家我諗咧，即係成個觀念都有個好大嘅改變。但係呢個觀念嗰個改變咧，究竟係好定係唔好咧？大家都係會講，啲都係以前嘅嗰啲好啲咁樣嘅。 哦， 因為容易令你懷念啊。 係啊， 即係同埋你講得翻到出嚟。佢好喺邊度啊嘛嚇，啊，譬如阿糖哥，哇！一講翻起嗰時咧，即刻好多我哋嘅嗰個童年嘅回憶啊，好多好多嘢都翻翻嚟咁樣嘅。 咁我哋好啦，話都做好長，我原本冇諗住咁長咁，但係就跟住仲有幾節嘅 ，OK， 咁大家繼續睇落去啊。 係大家珍惜好時光嘅。好，拜拜。 都係我都係。即係要提醒，我都基本上我都提醒咗你啦，即係喺度聽第二節 ，OK， 第二節同大家見面。